系啦，都要赶啊，即系今个礼拜我哋系。 好，冇问题。 好咯，咁好，咁啊交俾北打啊。 好，先嚟啊倒数榜都环节啦，咁啊先嚟啊第一位呢就仍然系《盗墓者罗拉》啊，咁啊上映300多场啊，都 keep 到喺度啊，咁啊票房都而家眼见都过咗1000万噶啦，咁啊叫普通啦 ，OK 啦。咁第二位呢就我即间都会讲嘅，咁就其实 B 级片嘅制作，咁但出嚟个效果呢，我觉得啊大片嘅享受啊，叫10级风劫啊，得唔得？即系趁火打劫啊，听得多。咁啊趁打风去打劫呢个设定咧，几搞嘢。套戏都几过瘾嘅，都非一般嘅动作片嚟嘅。咁我即间我不打电影时间啊，会力推大家。咁啊守住第二位啊。咁第三位咧仍然喺度啊 ，Junior Lawrence 红雀特工啊，咁啊 keep 住第三位。第四位咧就系、是、哇，好多人都好评噶，《行劫168小时》啊，不过就似乎就发行都唔系话太大型发行啊，咁我就夹唔到个时间睇唔到。咁但系咧改编自1976年嘅真实一个震撼全球嘅恐袭事件啊，即系讲佢咧就一架发行嘅客机咧就骑劫嘅，咁啊强迫降落咗喺呢个乌干达嘅机场，咁啊恐怖分子啊要求要释放咧，就以色列咧就即系要求以色列释放52个巴基斯坦嘅在囚嘅成员啦，如果唔系大开杀戒等等，咁就跟住就讲佢以色列政府点样就联同美国去做一个咁样嘅救心行动咯，咁啊。整體就話拍到好似咧《阿狗救心任務》嗰隻嘅，即係有動作，亦都有驚慄，亦都有呢、這個懸疑嘅元素喺入面。咁啊，我未睇啊，未辦法今個禮拜同大家推介。咁但係都值得入場嘅呢套啊，緊守住第四位。好，第五位嘅亦都係棍嘅，就係、是、叫做今晚挽救你嘅，得唔得？咁啊，小心啲讀個名啊，尤其是買戲飛嗰陣時啊，係咪啊？即係唔覺意啊，講粗口啊。咁咧叫 Game。Light 英文名，咁其实系咩咧？就系之前有套叫做咩今晚咩边个 boss 唔搞嘢咁样，定系咩咧？我记得佢同一个班底做噶，咁边个 boss 唔抵死啊？系啦，咁啊兼咧仲有个叫亲子乐郊游嘅系列作品嚟噶，咁啊即系呢个系原有班底做嘅一套叫做。几搞嘢嘅疯狂嘅叫做绑架喜剧啦，可以话咁啊讲咧，男女主角就话成问埋班 friend 咧，就自己玩一啲 game light 咁样啦。咁但系咧，点知就喺玩游戏嘅中途，有人就谂住扮绑架，又扮黑帮，又搵人扮警察啊，搞场大龙凤啊，谂住搞笑。点知越玩就发觉就越失控，咁就谂住局中局咧，谁不知局中局中局咁样。咁啊有啲扭橋，最後咧就點樣可以救自己咧？咁樣唔打唔撞啊，搞到好瘋狂咁樣咯。咁我覺得中意睇依類即係叫外國瘋狂喜劇都值得留意啊。咁而家守住喺第五位嘅，第六位仲喺度啊，黑豹啊，咁啊補補啊，黑豹截至到3月11日，黑豹嘅票房已經6000万啦。咁我估佢埋單咧，分分鐘都6300-6400万啦。咁估計啊，咁如果以6300-6400万嚟計咧，擺喺上年咧，都應該分分鐘會係上年嘅第三位，就僅次於《美女與野獸》嘅6700万同埋《蜘蛛俠》嘅6500万嘅啫，得唔得？咁橫掂報開呢個叫做十大票房啦，咁啊先恭喜咧，截至3月11日咧，我哋嘅《棟篤特工》啊，咁啊係4370几万啊，咁啊入咗咧史上華語片嘅第20位嘅，得唔得嚇？咁就啱啱入到第20位，咁啊恭喜晒，咁而又系黄子华估唔到一发功咧，咁啊就即系如果摆翻落上年咧，佢肯定系十大香叫做即系港产香港电影应该话十大香华语电影入边啊第一噶啦，因为上年嘅第一名咧《春娇救志明》都系3000万嘅啫，咁啊赢成条街噶啦，咁得，咁啊恭喜晒黄子华啦，咁而大家。话力推嘅与神同行咧，反而后劲有啲不计啊，虽然都好收得啦。咁我估发行安乐都想去谷爆到去劲过《尸杀列车》，咁但系事与愿违咧，最后埋单应该5500几万。 啊，五千五百幾萬都上唔到六千萬嘅，咁啊同六千六百萬嘅《屍殺列車》係爭少少啊，咁可能始終戲種問題啊，咁就咁啊呢個補補啫。好，跟住就第七位就係黃真真嘅《閨蜜二之單挑越南黑幫》啊。咁我上個禮拜都講咗啦，記住女仔入場啦，以賀歲片心態睇咧，咁就 very good 嘅。咁啊好多女仔都覺得會好笑嘅，我哋男仔睇可能就未必有共鳴嘅，得唔得？好，第八位一套都幾實，拍得好實，亦都有扭橋嘅，又係警匪，即係講佢話點樣打劫嘅戲啊。咁啊，中文名叫賊鬥啊，得唔得兩隻字嘅啫？嗱，上映嘅場數不多，咁我就睇咗，亦都咧佢有頭尾兩場槍戰咧都非常精彩嘅。咁我即刻喺不打電影時間都會播報啦。好，第九位仲喺度啊，《紅海行動》啊，咁就香港都算反應幾好啦。即係對比，如果將呢個對比翻喺《戰狼二》。咁《戰狼二》香港咧五百萬都冇嘅，咁咧呢套《紅海行動》而家咧截至呢個3月11號啦，即係上個禮拜個票房都有接近六百萬嘅，得唔得？咁我估佢分分鐘埋單計都應該可能有一千萬，咁啊都係算唔錯啦。咁至於國內嚟計咧，佢就終於贏咗賀歲片《唐人街探案二》啊，咁而家守住咧34億咁上下，咁就我估計埋單分分鐘40億嘅 ，OK 得唔得？咁啊，即係起碼而家依刻個勢咧，佢都仲起緊，兼咧開始超越咗《唐人街探案二》啦，得唔得？咁至於《唐人街探案二》咧，咁咧香港都啱啱今個禮拜上，咁我都睇咗，咁即刻同大家報喺不打電影時間講講啦，咁套收成30多億嘅国内贺岁侦探片，究竟系乜东东咧？咁啊，即刻会同大家讲下。好，第十位守住最后咧，就系《莫莉游戏》啊！咁呢套我都上个礼拜讲咗，系一套好高质嘅文戏武唱嘅一套剧情片啦，吓咁啊，值得大家睇嘅。咁至于十大以外咧，有新上嘅电影咧，先嚟报一报啊，唯一一套同 sci-fi 最有关系啦，个名就系超级长嘅，就叫《蒙面超人平成 Generations》。Final Bill and XA with 傳說蒙面超人得唔得？咁啊，即係好翹口慘手。去到戲院咧，大家總之話睇蒙面超人啦。咁呢套咧就即間都有高手咧，同大家講下。咁啊，馬仔都會嚟講呢套啊，因為佢係 XA 嘅專家。咁入邊又話喂都唔差喎，呢套電影版咁啊，中意睇蒙面超人嘅值得入場啊，好冇？跟住仲有一套叫《貓咪收集之家》，咁我估都係講貓啦。咁不過好似咧，其實就唔係荷里活片嚟喎，你望落去啊，個感覺就似係日本片嚟嘅，原來係啦。咁咧都有啲温情嘢，亦都同貓有關，咁就係啦。中意睇卡哇伊嘅可以睇睇啦。咁啊，當然場數都唔多嘅呢個。咁跟住再之後數落去咧，十八位有《再見小紅心》啊。咁呢個咧，亦都係好似即係呢個。係講緊一個叫 Winnie the Pooh 呢個嘅角色咧，佢如何誕生？講翻咧設計呢個角色嘅人嘅當年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喺英國咧點樣誕生呢個 Winnie the Pooh 呢件事嘅？咁啊真人真事改編咁樣嘅，咁啊有興趣可以睇睇《再見小紅心》十八位。再嚟仲有喺下面有就係頭先我講嘅《唐人街探案二》啊，咁其實都正常嘅香港，不過都場數唔多啊，27場啫，咁守住喺第23位，咁我睇咗其實坦白講唔差㗎，咁即間不打電影時間我都會同大家講下。好，跟住其實今個禮拜都仲有戲啲新戲上，不過有好多都係比較另類啲，沉唔落底咁解啫。包括有個叫《子夜探靈》啊，咁係得 Cinema City 系列嘅戲院上嘅啫。咁都有一套鬼片咧，咁我啊見到係又係啦，咁啊我都未睇啊呢啲啊，咁啊變咗冇辦法推介俾大家。咁另外做咗呢個《子夜凶靈》咧，有我哋有 Sam 哥，咁啊 Sam 哥嘅極鬥系列咧，其實拍咗好多集㗎啦。咁之前其實已經上咗極鬥5㗎啦，就叫做雙殺。咁我都睇咗，覺得都真係越嚟越好嘅。阿 Sam 哥拍得啊，咁啊今次咧上翻第4集就極鬥4之暴殺令啊，得唔得？咁就入邊有幾場嘅武打嚇 ，Sam 哥嘅真係好